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多家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近日对外发声，明确执行与航空公司一致的退改签政策，并表示对平台上的产品及供应商产品进行更严格监管。近期，铁路部门将进行今年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此次调图还将分季节、分时段、分级别、分区段在限价内实行票价下浮，最大折扣幅度为6.5折。澳大利亚最大的金融机构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再爆丑闻，该行近2000万客户的资料竟不翼而飞。近期，缅甸北部等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外交部和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提醒在缅北地区的中国公民避免不必要外出。北京朝阳区自启动国贸地区交通综合整治以来，一个多月共处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5200起，国贸地区黑车基本消失。第十一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团队型主题活动启动，来自北京市三甲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2400余名中医专家将开展为期一周的中医健康服务活动。由刘奕君执导的电影《香港大营救》在长沙举行全国公映礼，该片根据香港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的营救事件改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们都别再做个逃兵，

该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人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这是邓丽君最钟爱的歌曲之一，发表后在歌坛半隐退，可是任时光匆匆流去，有她的歌声相伴，平凡的生活也能焕发光彩。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该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醉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那么几回被苦难教做人，那种被生活一巴掌连着一巴掌呼得满地找牙的感觉确实不好，但是你要记得，无论情况多糟糕，只要不认怂，生活就没办法撂倒你。经典九九九，我是英奇，再艰难的环境走下去就是柳暗花明，关键是你要挺住不要停。 I'll be ther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out.